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24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0限行。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教育部晒出双减成绩单，未来将加大对一对一家教等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京城京市主体结构吊装完成，祝福祖国花篮容颜出现。 北京新一轮降雨到来，北方今年的雨水为何这么多？ 国内方面将关注，今天起厦门市民非必要不离厦。 西气东输三线中段工程开工，助力构建天然气管道五纵五横的新格局。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烟盒上的警示不该停留在文字。 8点开始，国际方面消息，台湾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交部作出回应。 财经资讯，北京将利用5年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商圈。 前沿科技2021中关村论坛今天开幕，近30项科技产品助力科技办会。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同城旅游预计11国内游将达到6.5亿人次，机票平均价格上浮10%左右。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双减政策发布已经整整2个月时间了。昨天呢，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双减工作的进展情况。 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22号，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已经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7743.1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达到85%。 根据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对超过51万名家长的调查显示，双减政策实施后，72.7%的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缓解比例更高。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表示，为确保双减意见落地见效，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基本构建起了一加 N 的双减政策制度体系。 具体来说呢，一指的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双减意见，是双减工作的总纲领。比如说，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等。 N 指的是落实过程中需要对一些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对一些工作要求进行细化，以指导各地更好地抓好贯彻落实工作。目前已经出台了学科类培训范围界定、备改审、营改非、培训材料管理、课后服务等11个文件。 针对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上提到，接下来教育部会强化监督检查，统筹运用好各种方式方法，加大对一对一、高端家教、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隐形变异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此外，还要研究修订竞赛管理办法，治理打着国际旗号的各类竞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今后一对一的培训家教都不被允许了呢？为此，昨天晚间我们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来听听他的分析。 从通气会的本身来说呢，没有把这个话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很多的实际的问题。比方讲，如果我现在是说一对一的家教都不允许了，怎么去执行？如果不能执行呢，那么这个话说出去了，又是成了就是难以执行的一个表态。我的理解哈，首先是涉及的是那些有培训机构转为家教的这样一些家教， 而不是说笼统的说所有的家长。如果是对学科类的培训呢，肯定还是按照以前的原则要求。如果是对家教型规范呢，那肯定也要遵循这样一些基本的准则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负责人介绍说，北京不会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并对现有线下线上机构实施重新审核登记，解决培训机构过多过滥的问题。 在资金监管方面，市教委负责人表示，全市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预收费已经全都纳入资金监管，将全面加强学科类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保证资金安全，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的发生。 近日，北京出台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在重申3个月或60课时为收费上限的基础之上，还提出，如果周期和课时收费并存，机构只能选择收费时段比较短的方式，防止发生变相超过3个月收费问题，有效保障学生家长的合法权益。 此外，教育部还指出，在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过程中，对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比如培训机构和个人打擦边球，或者转入地下的隐形变异培训问题，学科类培训转向和资本涌入非学科类培训的问题，都需要出台相应的指导意见，防止出现政策空白。 那么加强管控之后，非学科类教育培训，比如艺术、体育等，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有些家长感到更加焦虑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楚朝辉的分析。 非学科的培训呢，它主要是有一些可能以非学科培训的作为它的包装，但实际上呢，它还是在做学科培训，这种可能性呢相对比较大。所以呢，对这一类的培训呢，我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法呢，如果是发现这样的情况，把这些情况呢交给专业团队来对他们进行判定。上海呢已经提出这样一个做法，也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上海在1个多月前嘛，就是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对当这个机构进行的是不是学科培训产生争议的时候，交给专业人员呢专门组织一个评估的团队呢，让他们来评估嘛。那么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讲啊，是比较客观、比较公正的。中办、国办意见发布以后，就各个地方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我认为还是有成效的哈。现在只能够说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彻底的缓解，我认为现在还没有，还是要进一步的采取，包括对评价进行改革，对我们这个教育不均衡的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是吧？通过多种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短期内并没有让所有家长都消除焦虑，这是现实。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到国庆节了。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施工，昨天凌晨，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花篮熔岩出现，花篮布置作业将于明天全都完工。 整个这个大花篮呢，顶高达到18米，篮体南侧呢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1”字样，那篮体的北侧写有“欢度国庆1949至2021”字样。花坛的底部直径45米，为向日葵图案，寓意着朵朵葵花像太阳。那花篮是钢架结构，篮身是玻璃钢的材质，可以抗住10级大风。 插花是个精细活，那么这些巨型仿真花是如何插入16米高的篮体里的呢？负责人表示，在吊装前啊，工作人员会预先制作一个缩小版花篮，俗称插小样。通过 3D 扫描和定位技术，工程师们呢把每一枝花的位置、朝向和角度定位到模型花篮上，再利用 GPS 定位系统按比例放大到大花篮上，从而呢确定插花钢管的位置。花朵插入钢管之后，再进行人工调整，使其更加精确美观。 好，再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啊。北京新一轮降雨过来了。 那 我们通过直播间的这个玻璃能够看到哈，现在的京城应该是叫烟雨蒙蒙。 哎， 小细雨已经下起来了。 是， 北京市气象台呢最新的预报显示，23号到25号北京多阴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呢在今天和明天，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门呢千万要记得带好雨具。 不只是北京，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23号到26号，甘肃东南部、陕西大部、四川盆地中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这轮降雨啊和上一轮强降雨过程高度重叠，致灾风险加大。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今年入汛以来，北方的雨特别多。 嗯， 为什么呢？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张娟分析认为，这与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有很大关系。六月强降水主要出现在南方，到了七月份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北台要偏早于常年同期，而且呢强度偏强，其外围引导的东南暖湿气流输送到了北方，导致华北雨季提前开启。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那配合了高空槽东移以及低层的这个低涡系统等等原因吧，导致了北方出现两次特强的降雨过程。 以北京为例，今年入汛以来，北京降雨啊呈现降雨量偏多、局地特征明显、降水强度大、风雹特征明显等特点。6月1号到9月22号，北京一共出现降雨过程68次，和去年同期相比明显偏多。虽然八月降水量趋于减少，但是呢，仍然比常年同期偏多20%。9月以来的雨量是常年同期的2倍多。 纵观后期，预计这轮降雨过后呢，27到28号，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还会有一轮降水过程，强度呢比这一轮要弱。10月份以后，降雨整体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仍然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再来关注，记者从北京市体育局了解到，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体育领域，北京计划重点推进5个重大项目，其中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南海子体育休闲产业园项目以及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都是明年完成。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已经进入到地上工程施工阶段，未来呢将会打造集体育、商业、休闲等多种形态融合的综合服务体，成为北京体育消费的新地标。 北京国际体育产业园项目将围绕奥体文化集群效应，打造涵盖商务办公、展览展示、体育休闲、商业娱乐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体育经济服务综合体。目前呢将作为东奥村的运行区，保障东奥村的赛事使用，在赛事过后将陆续向公众开放。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杨海滨介绍说，未来围绕体育促进消费方面，还持续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设施，打造15分钟健身圈，解决市民在哪儿健身的问题。同时以举办北马、中网等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为主要内容，大力促进竞赛表演业的发展。依托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冰丝带速滑馆等冬奥场馆和各类冰雪运动设施，注重巩固冰雪运动的发展成果，打造全球冰雪运动比赛与休闲的消费目的地。 京城京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的问题，从即日起到今年12月底，北京市将集中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领域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将以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生产销售等企业和线上平台、外卖快递企业平台以及经营站点等电动自行车集中使用的单位和居民小区，还有疏解整治重点区域等居住场所为范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9个方面内容，包括政府部门、社区、企业、物业安全责任不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电动自行车及电池违规生产、违规销售、违规拆改装等问题，还有外卖快递企业平台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措施不落实等问题。 近日呢，应急管理部召开部党委会和部务会，会上强调，对于电动自行车火灾等冲击安全底线的问题，要综合考虑充电、防盗、电价等因素，疏堵结合精细治理，以便民利民措施确保安全管理落到实处。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厦门疫情。9月22号0点到24点，厦门市新增确诊病例17例，其中湖里区3例，同安区14例。昨天厦门高风险地区进一步扩大，至此呢，厦门已经有1个高风险地区和11个中风险地区。

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呢，早上7:55来关注天气，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哎，我们先说一说目前降雨的情况吧。 哎，好的，目前全市呢，都是有这个零星雨或者是小雨天气。 嗯， 这个降雨呢，会造成路面湿滑。而且呢，这个今天还是上班时间，那么有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特别是出行的朋友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那么从昨天前半夜开始啊，从昨天前半夜就是开始就到今天早上的6点吧，进行这个降水量的统计呢，全市降水量呢是平均6.7毫米，这是一个小雨量级，城区平均呢是7.3毫米，虽然说比全市平均呢略大一点，但也是这个小雨量级。全市降水量最大的地方呢，出现在房山的河北镇，达到了27.7毫米，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白天和夜间呢，都是阴天，断断续续的还是会有降雨。降雨呢，在区域分布还有时间段分布上呢，都是不均匀的。 嗯， 从时间段上来说呢，今天夜间啊，比今天白天降雨要明显一些。从区域分布来看呢，西部沿山区域和浅山区啊，降雨呢会比较大一些。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呢，由于这个阴雨天气影响，现在看呢只有21度，比昨天最高气温呢27.9度啊低了6-7度，可见呢今天的天气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清凉舒适的。 嗯， 那么明后两天的天气呢和今天也差不多，都是阴天，还是有断断续续的降雨，这个降雨啊分布也是不均匀，强度呢比今天有所减小。 嗯， 预报的最高气温呢分别是21度和23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左右，可见今天呢还有双休这两天的天气啊都有降雨，气温呢也都是在20度上下徘徊。那么出行啊，特别是上班出行还有户外活动的朋友要注意防雨，还要这个注意添加衣物。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谢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 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1级为优。 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未来三天呢有降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20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古北桥上落，你该睡觉喽。钟北庄上落，你该起床喽。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台湾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交部作出回应。 新冠病毒出现新的变异毒株艾塔，已在至少8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财经资讯，北京将利用5年时间打造2到3个千亿级规模的世界级商圈。 前沿科技2021中关村论坛今天开幕，近30项科技产品助力科技办会。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同城旅游预计11国内游达6.5亿人次，机票平均价格上浮10%左右。 北影节 VR 单片展映14部影片，为影迷带来光影奇迹。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近日，台湾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对此，昨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赵立坚称，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中方的这一立场是明确的。 再来关注，新冠病毒又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近期，哈萨克斯坦境内4个地区出现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埃塔。哈萨克斯坦卫生部表示，这种变异毒株可能具有较高的传染力，感染者会出现高烧、咳嗽、丧失嗅觉、味觉等症状。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埃塔病毒已经在全球81个国家地区出现。加上这次哈萨克斯坦出现的病例，目前全球至少有82个国家地区已经被埃塔毒株波及。根据统计，埃塔毒株最常见于加拿大、美国、德国等国家。 新冠病毒流行以来，已经出现了多个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根据世卫组织9月15号发布的报告，去年12月，尼日利亚和英国第一次发现了埃塔这种变异病毒，并且呢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新冠病毒变异类型，属于危险等级次级方阵。 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表示，新冠病毒的变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异。我国疫苗对各种主要变异株造成的感染和感染后的再传播都有明确的效果，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有显著效果。 再来关注美英澳潜艇事件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2号，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马克龙和拜登当天就两国关系等问题通电话。马克龙决定，此前被召回的法国驻美大使将于下周返回美国。这是两国领导人潜艇订单风波以来的首次通话。 声明说，双方一致认为，如果在涉及法国及欧洲盟友战略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公开磋商，完全可以避免当前的局面。两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深入磋商进程，旨在为相互信任创造条件，并为实现共同目标提出具体措施。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将在10月底在欧洲会面，以便达成共识。 声明中指出，美国重申法国和欧洲盟友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欧洲防务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是对北约的补充。美国认识到加强和完善欧洲防务的重要性。此外，美国承诺加强对欧洲国家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的支持。 当天，美国白宫也发布了声明。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说，双方通话了约半小时，气氛友好。拜登希望这次通话成为美法关系恢复正常的一个契机。 拜登在通话中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是，美方在宣布有关协议前，本可以与法国展开更多讨论。 对于这次的风波呢，当地时间21号，德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私下结小圈子，牺牲法国利益，给欧盟敲响了警钟，提醒欧洲应该进一步实现战略自主。 再来关注美俄关系，当地时间23号，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表示，拜登和普京下周将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的战略稳定对话，此外两国还将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讨论。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双方在军控领域实现了有限合作，但在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干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拜登和普京曾于6月16号在日内瓦举行会晤，但会晤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美国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在被任命仅仅2个月之后，美国驻海地特使丹尼尔·富特于当地时间23号宣布辞职。富特的辞职理由是，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包括持续性的政治干预等。 富特在辞呈当中表示，美国驱逐了数以千计的海地难民，他不希望再参与这种不人道且适得其反的决定。他的辞呈已经在9月22号寄给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多次声称海地移民被立即驱逐之后，又开始批准部分海地移民进入美国，目前还不清楚被允许进入美国的海地移民的具体人数。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于拜登政府急于解决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国际大桥下的大规模移民营地问题，才决定批准部分海地移民进入到美国。 自上周以来，超过1.4万海地移民在德尔里奥国际桥下建起临时营地，导致拜登政府关闭了一个入境点，部署更多边境巡逻人员，并且安排航班，希望以最快速度将他们送回海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次驱离非法移民的事件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石岩的分析。 德尔里奥国际桥，它是连接美国和墨西哥的这样一个跨国大桥，那么它也是从墨西哥通往美国的这样一个通道之一。我们知道，美国从今年这个移民危机以来，它为了应对这个危机以及管控这个移民造成的这个疫情的这个传播，它已经关闭了很多这个边境的入口，所以这里成为这个所剩不多的一个入口，所以形成了这个大量的移民在这里这个聚集。我们知道，这个移民激增的问题是美国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形成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聚集，以及这个出现了这种粗暴的这个驱赶移民的这个现象呢？直接原因呢，就是说疫情以来，这个说海地人他们当地的这个经济状况啊，导致他们在本地找不到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冒险要来到美国。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个随着疫情封锁一些措施的这个解除呢，一些边界重新开放，所以一些移民呢，就北上到达了这个美国的边境。所以在7月份的时候，美墨边境他们所拘留的移民在21年来首次超过了这个20万。所以在这样执法的压力还要防止这个疫情传播这样的压力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边境管控的一些这个措施呢，它出现了一个失控。 数据显示，从去年10月开始，试图从美国西南边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在逐月上升。在今年7月，这个数字达到21万人，创造了20年来的最高纪录。那么，移民数量的激增是否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危机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的分析。 事实上是今年这个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明显的在美国边境这种移民危机是越来越严峻哈。我们知道，事实上那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去年选举期间，这个拜登阵营、民主党阵营不断的给这些这个无论是国内的少数族裔，还是这个来自中美洲、拉美洲这些移民给画饼哈，就是如果他当选如何如何。那现在看就是这样一种局面，那可见美国这种选举的这种政治是多么具有欺骗性。同时，我们知道，事实上他上台之后呢，似乎好像给中美洲这些国家呀，或者这些拉美国家的移民创造了所谓的这个信号啊，你们来吧哈，政策会调整。但是即使现在看呢，他对移民政策的这样一种调整呢，是非常非常形式主义的。我们知道他现在国 国特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号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这个拉美裔少数族裔的这个国特安全部长，用这么一个少数族裔去解决少数族裔问题，有真招吗？有真正的政策吗？毫无政策，毫无解决方案，完全是形式主义。包括他让副总统哈里斯，大家都知道他是非洲裔，去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哈里斯6月28号的时候去这个边境，他去的实际上是阿尔帕索，是大城市，但是没有去这个移民问题最严重的，比如说这个里奥格兰德谷地，就是最南方的一个区域，就是完全无视这个问题本身。为什么去阿尔帕索？因为阿尔帕索有70多万选民，他为的是自己的政治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政治资源考虑，而不是去这个其他的真正面对问题的地区。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伊朗。据报道，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召开之际，伊朗代表与多方会面，表达恢复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的意愿。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在发表的声明中说，会面中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再次强调了尽快恢复维也纳会谈的重要性。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保证伊朗有意愿早日重启会谈。 伊核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开始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和伊朗恢复履约的问题，迄今已经举行了6轮。由于美伊分歧严重，加上伊朗政府更替，会谈从6月份中断至今。 伊朗新任总统莱西来自保守派，对美立场呢比前任总统鲁哈尼更为强硬，但是原则上他并不反对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当地时间21号，莱西以视频方式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在抨击美国的同时支持恢复履行伊核协议。 就在莱西视频发言的几个小时之前，伊方代表已经在纽约表示伊核会谈应该在未来几周内重启，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日期。伊朗专家认为，讨论伊核会谈前景必须把美军撤离阿富汗等地区局势进展考虑在内。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伊朗和美国现在都需要妥协。 说到阿富汗，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市又发生了多起针对塔利班成员的袭击。一名塔利班官员确认，其中一起袭击导致2名塔利班成员和1名平民死亡。 据报道呢，不明身份的持枪者在贾拉拉巴德市的一处军营附近开枪打死了2名塔利班成员和1名路过的平民，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认领这次袭击事件。 贾拉拉巴德市本月18号和19号连续发生了多起针对塔利班车辆的爆炸袭击，共造成至少8人死亡，包括多名塔利班成员。另外有至少20人受伤，大部分是塔利班成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19号宣称对过去2天制造的爆炸袭击负责。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福岛核电站又发现了5个核污水过滤器出现破损。从8月底到现在，破损的过滤器总数已经达到29个。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在一部分过滤器的排放口附近检测到了放射性污染。不过，东电公司以污染的范围并不大为由，辩称对外界没有造成影响。 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共有76个核污水的过滤器，东京电力公司正在对所有设备的过滤器进行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呢，东电公司在2年前已经发现了装备破损的问题，却没有分析破损原因，并实施定期检查，只是更换了新的设备继续使用。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事件，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张腾。张腾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欧元的走势。 好的，欧元对美元近期走跌，自9月初高点1.1910累计下跌约1.8%，目前交投于1.17附近。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声明表示，缩减购债计划可能即将启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可能将在2022年年中完成缩减购债计划。鲍威尔发表讲话后，非美货币普遍走低。欧元对美元一度下破1.17关口，在欧洲央行没有进一步具体行动前，欧元或将继续承压。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 双双回落，显示在经历疫情后，欧元区经济恢复步伐有所放缓。如后续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回落，则将对欧元后市造成不利影响。从技术面上来看，欧元对美元目前已接近8月下旬的低点1.1664一线，也是欧元对美元日线图的布林带下轨附近。如果有效下破该支撑位，则欧元对美元有望进一步走低至1.16，甚至下破1.16关口。

此外，在2021北京消费季活动中，已经累计开展首发节、智能消费节、体育消费节、国际时尚节等文旅活动超过2000项。截至9月19号，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比2019年同期增长10%，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26.4%。 预付卡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昨天呢，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二审稿中新增规定，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在前期调研过程中，专家学者提出要按照新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加强单用途预付式消费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严格发卡单位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的义务，规范发卡单位经营行为，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此呢，二审稿新增了相关规定。 此外呢，企业经营者集中反映，北京应该建立单用途预付卡信息归集系统，用于整合各方信息，方便企业在线办理单用途预付卡备案等方面事项，便利消费者线上查询，及时了解商家的经营状况、信用状况、备案情况以及资金安全保障措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呢，二审稿提出，北京建立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为发卡单位备案、消费者查询等提供便利。 为进一步提升单用途预付卡治理水平，北京市人大财经委员会认为，应在现有政府职责分工基础上制定兜底性条款，夯实政府部门监管职责。为此，二审稿提出，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的单用途预付卡，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相关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介绍，在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聚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一律平等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一级大法官贺荣表示，近期最高法将公布一批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出台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促进大中小企业公平发展，有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针对算法、商业方法和人工智能产出物等新领域，最高法将及时通过司法裁判明晰规则，加强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保护，推动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另外，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至2035》。贺荣表示，围绕纲要，最高法将严惩各类知识产权犯罪，严格区分罪与非罪，依法保护科研人员对经费的使用权和技术研发的决定权。同时将于近期发布服务保障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关意见，严格平等保护中外以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国家邮政局微信公号昨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9月19号到21号，全国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安全、平稳、有序，有共揽收投递快递包裹近18亿件， 其中揽收快递包裹8.5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增长96.6%；投递快递包裹9.3亿件，与2019年中秋假期相比增长92.31%。 今年中秋假期，我国消费市场升温势头明显，线上线下消费活跃。国家邮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密结合节日特点，组织寄递企业全力保障让寄递渠道安全畅通和行业平稳运行，为人民群众度过安乐祥和的节日营造良好的寄递服务环境。 财经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投保截止日临近，北京普惠健康保参保人数在过去一周激增30万，平均每2秒钟就有一人投保。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210万北京市民参保。 据了解呢，北京普惠健康保首年度个人投保通道呢，将会在9月30号24点关闭，理赔通道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启。还没有投保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保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和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中国平安5家保险公司渠道投保。

2021年最后一个长假十一黄金周马上就来了。昨天呢，同程旅行发布2021十一黄金周旅行趋势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6.5亿人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0%以上。由于十一黄金周休假时间较长，假期期间的这个周边短途游，包括国内中长线出游和探亲等各类出行需求旺盛。 价格方面，相比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机票平均价格上浮10%左右。受到各地零星疫情影响，今年十一黄金周用户预订产品的时候，预订周期普遍缩短。半数游客选择在出发前一周内预订机票、火车票、酒店等旅游产品，平均预订周期呢也缩短至3天左右。非热门景区的门票预订以当天预订为主。 景区方面呢，在昨天举行的第七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暨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仪式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透露说，在2017年一场地震中受损的九寨沟景区将于今年的9月28号恢复开放。 2017年8月8号，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景区受损严重，景区内日泽沟滑坡严重，著名景点火花海更是受到严重破坏。随后呢，九寨沟景区关闭，并且开始灾后恢复重建。 九寨沟管理局局长赵德猛介绍说，重建以来，九寨沟景区170处地质灾害得到全面治理，景区安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其中呢，诺日朗瀑布和火花海的生态系统景观品质已经全面恢复到了震前水平。此外，在恢复重建过程中，九寨沟管理局还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让景区的道路管网、栈道休息亭、环保厕所等游览服务设施得到全面提升。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严萨爽也表示，经过3年多的恢复重建，九寨沟基础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旅游服务提档升级，智慧景区实现新跨越。一个以九寨沟景区为核心的一河多级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市文物局等单位协办的2021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节，昨晚在首钢园三高炉举办了开幕仪式，大型原创交响音乐诗画《山河永定》进行了首演。文化节为期一周，将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和论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山无言，水无声，万载。 开幕仪式在首钢园三高炉舞台举行，同时进行线上高清直播。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端坐在舞台上，身后就是雄伟的钢铁高炉，在灯光的映照下别有韵味。 一批国内顶尖的艺术家用一年的时间采风进行创作构思， 在指挥家于峰的直棒下，名为《山河永定》的交响乐缓缓响起。这部作品通过多元跨界的艺术交融，把音乐、诗朗诵和多媒体相结合。与阎维文一起演唱主题歌的歌手吕薇表示， 娓娓道来，讲到了北京的文化、北京的历史。 本届文化节将依托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等元素，串联红色遗迹、工业遗产、村落民俗、自然人文、文化创意等内容，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告诉记者， 为期一周的时间，通过高端论坛、群众活动、文化消费，让人们通过过节的方式更好地了解跟认知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组织青年学子游走三山五岩这种活动，从进京赶考路线去认知西山永定河文化的历史和它的红色基因。我们也会通过寻找最美文物保护人的这种方式，让那些基层的保护文物的群众和他们的事迹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和传扬。 据了解，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区域内有近70家博物馆，文物节期间将举办22项展览，包括京西消费节、第五届沿淮河谷葡萄文化节在内的文化消费活动也将与市民见面。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如火如荼进行，连续4年占据高人气的 VR 单元沉浸式剧场系列展映，今年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圈粉实力。本次展映主题为空间之间，分为回、同、问这3部分，共计有14部来自海内外不同风格的 VR 影片为影迷朋友带来光影奇迹。本次 VR 单元展映将持续到9月27号。 本次展映主题空间之间的3个板块分别囊括了不同类型的影片，其中回意欲为观众打破现实和虚拟的界限，同希望让观众拥有不同的文化体验，问则更多的用实验性展现行走之感。 不少的观众啊，通过线上自媒体平台发布了个人的观影感受。有观众说呢，虽然是抱着尝鲜的态度购买了展映票，但是却被现场 VR 影片带来的震撼和文化体验打动，绝对值回票价。也有 VR 展映的老朋友今年继续到场支持，希望呢通过新的影片得到更加不同的 VR 体验。 再来看影视剧方面，作为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题组织创作的功勋昨天正式宣布定档，将于9月26号起在东方卫视黄金档首播，每晚7:30两集连播。 据了解，功勋取材于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以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法，用单元剧的形式将首批8位功勋人物的人生华彩篇章与共和国命运串联起来，诠释了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国人民的崇高境界。 这部剧集集结了全国一线的创作团队和制作班底，由著名导演郑晓龙担任总导演，演员阵容更是空前强大。其中李延年单元呢由毛卫宁执导，王雷主演，于敏单元由沈岩执导，雷佳音主演，黄旭华单元由杨洋执导，黄晓明主演， 张富清单元由康红雷执导，郭涛主演，申纪兰单元由林楠执导，蒋欣主演，屠呦呦单元由郑晓龙执导，周迅主演，袁隆平单元由严建刚执导，黄志忠主演。 不同于以往的单元剧哈，功勋呢摒除了人物传记的惯用叙事手法，集中阐述8位功勋人物取得成就时的高光时刻。8位主人公来自不同行业领域，性格也不尽相同，不同导演的拍摄风格各异，多元丰富，将带给观众多样的情感冲击。 在这次发布的人物系列海报中，每个单元的主角都成为海报的主视觉，造型呢也都紧密贴合时代背景和人物身份。此外，每张海报的下方都还标注着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的字句，不仅向观众传递了剧集主旨，也号召更多年轻人弘扬功勋模范精神。 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在10月1号到7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这部剧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与刘金妮、姜文良编剧，著名演员张彤、吴越、陶虹等在剧中出演主要角色。 这部剧和我们广播有着重要的关系。据了解呢，田沁鑫所率领的编剧团队从2019年开始筹备这部剧，与党史专家、播音专家反复沟通，大胆选取历史原型人物，从广播的专业角度，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描写了共产党人在关键时刻面对困难时攻坚克难的科研精神，以及如何让声音传遍广场，用广播向世界传送开国大典的伟大时刻。 好，北京时间的8:4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6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通惠河畔文化创意产业园党委副书记赵义博，曾获2018年首都劳动奖章。1987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2年，推动农村包产到户。 声援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同志点了我们生产队的名，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大包干了。小平同志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集体经济，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1号文件， 肯定我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得到了普遍推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我国农村许多地方逐渐突破不许包产到户的限制，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在安徽凤阳县出现了比包产到户更彻底、更简便的包干到户的形式，就是舍去包产到户中将劳动成果转换成工分进行分配的环节，农户将收成按规定直接完成上交任务后，剩余部分全都归自己所有。按农民的说法，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于这种做法把劳动成果和农民的收益直接相联系，因而最受农民欢迎，增产效果也最明显。 中央的意见现在就是放手让农民去选去试用。 我看是邓小平表态后，有包干到组的，也有包产到户的，还有联产计酬的，再加上你们的大包干，形式多种多样，全国都跟着搞起来了嘛。 说到底，这些啊都是实现生产制度的不同方式嘛。土地还是集体的，性质没变，与分田单干不同。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纪要肯定了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从而打破了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实现了党在农村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5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明确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的突破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好，接下来庆祝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王文勇，今天为大家讲述我的血不会白流，钟志深致兄长书背后的故事。钟志深又名振响，1893年出生于湖南韶山，童年时与毛泽东是私塾同学。1925年，他加入了韶山学耻会。6月，经毛泽东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韶山党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同年秋天，钟志深被派遣到银田寺白庙小学，组织创办知行合建社，自任经理，并利用这个社团组织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交通联络，为党筹措活动经费。马日事变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湘潭第一区委员会负责人、第一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湘潭县农协委员等职务，在韶山一带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根据组织安排，他在长沙府政街以开京货铺的名义做掩护，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交通员，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初，由于叛徒告密，钟志深被捕入狱。在被捕后的一个月里，敌人对他实行了各种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感到自己可能很快就要被敌人杀害时，钟志深在狱中给两位哥哥写了一封信：志炎、志刚二兄，我的案子突然变得严重，可能无出狱希望，这并不可怕。当我入党之时，就抱定视死如归的意志，我认定共产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放。我知道我的牺牲不会白牺牲，我的血不会白流，因为血债需用血来还，党会给我报仇，